攻读欧瑟亚先知书第五章。司祭，你们听信这话，以色列家留心细听，王室侧耳倾听，审判是为你们行的，因为你们是米兹帕的圈套，是大伯尔山上张开的罗网。他们在使庭绝声的陷阱，但是我却要完全惩治他们。我认识厄弗拉因，以色列也瞒不住我。是的，厄弗拉因，你行了淫，以色列玷污了自己，他们的行为不能使自己归向天主，因为邪淫的心神潜伏在他们内，致使他们不认识上主。以色列的傲气呈现在他们脸上，厄弗拉因因自己的罪孽而跌倒，连犹大也与他们一同跌倒。纵使他们牵羊带牛去寻求上主，但仍然寻不着，因为他早已远离了他们。他们背叛了上主，因此他们生了私生子。看，毁灭者必要并吞他们和他们的基业。你们要在基贝亚吹角，在拉玛吹号，在贝特阿文发出警报，本雅明便要惊惶失措。在惩罚之日，厄弗拉因将变成一片荒凉，对以色列各支派，我要宣告一件实有的事。犹大的首领行事好像是挪移地界的人，所以我要在他们身上发泄我的愤怒，犹如倒水一样。厄弗拉因强硬蛮横，破坏了正义，因为他乐意随从虚无，因此我对厄弗拉因将像是一个蠹虫，对犹大家将像是一个蛀虫。厄弗拉因发现了自己的疾病，犹大看见了自己的创伤。厄弗拉因便去了亚述，犹大前使往叶大王，可是他不能医治你们，也不能治愈你们身上的创伤。因为我对厄弗拉因要像是一只狮子，对犹大家要像是一只壮狮，的确我必撕碎然后退去。我要把掠物带走，谁也不能挽救。我要去，要回到我的原处，直到他们受了罚而寻求我的圣容为止。在他们遇到困苦时，他们必要寻求我。